八达岭奥莱。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东便门桥南向北方向，东北三环外环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北，白家楼桥远通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30位，方博生《漩涡》。第29位，宋秉阳《朱雀街》。 穿过那条小路，经过那棵大树，有座遗失的院落。 第28位，张碧晨《听雪》。 天看细雪 第27位，王嘉尔 Fendi Man。 第26位，五月天 I Will Carry You。 第25位，土布叔叔金色的麦田。 你看那片金色的麦田。 第24位，谭维维你呀。第23位，韩磊，在此。 国情在此，黄河在此。 第22位，朱新杰，如果你能懂。 我的存在只为你存在。 第21位，莫文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哈。首先见面的是一周音乐大事记，带来过往年份当中这个星期发表的专辑。首先说到8年前，2010年的6月18号，周笔畅推出了个人第5张专辑《爱与光镜》啊。这张专辑呢，被看作是 BB 的转型之作，除了音乐风格上的改变，我记得造型方面也摘掉了标志性的眼镜，留起了长发。可是眼镜呢？他最早的时候就有一首歌叫《戴眼镜的女孩》。那么在这张专辑里，制作人陈珊妮也为周笔畅量身定做了这首歌曲《眼镜》。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周笔畅的《眼镜》。 Thank you. 要不是你眼睛 2009年6月18号，谭咏麟推出专辑《Mr. Time》，再度感动。 这张专辑邀请到了众多香港 local 的摇滚音乐人来助阵，比如 Beyond 当中的黄贯中、太极的邓建明、Blue Jeans 的苏德华、达明一派的刘以达等等。那我们刚听到这 Mr. Tom 是校长跟 Mr. 乐团的合作，当时香港的 Mr. 乐团呢正是他们当红的时候，那个时候跟谭咏麟还合作了 Rolling Power 专辑啊。只可惜现在乐团呢已经暂时分开，主唱 Alan 也以不知伦的本名单飞发展。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我们同样留在香港乐坛。2009年6月19号这一天，林一峰呢推出了专辑《丝路》啊，他一贯是那种吟游诗人的气质，歌曲记录了游历世界的感受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林一峰写 S17 的，也在这张专辑里来拿来重新演绎的一首歌曲啊。他每次演唱会必唱的一首歌叫《Lost in L.A.》呀。 告别的时候，我只感到好累，不想说话，不想看到谁。结实的拥抱，抱不住脆弱的关心。什么支持我的伤悲？永远快乐的你，像从来不懂得思念的滋味。你随便挥挥手，就能吹落我的眼泪。转眼之间，我差点愿意放弃。 曾经在歌坛风光一时无俩的 FIR， 在最近这几年呢非常的沉默。阿信单飞之后呢，在去年主唱费也化身创作歌手，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小太空》。我们听到的专辑主打在去年榜上取得不错成绩的《象牙塔》，象牙塔，其实这个风格呢跟 FIR 还是挺像的啊。好，1988年底，红十字合唱团主唱赵传在滚石唱片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让丑却温柔的他一鸣惊人。那么，在2014年的6月20号，赵传推出了纪念专辑《一颗滚石的25年》，所收录的数十首金曲，纪念他在歌坛的1/4个世纪啊。他和著名的填词人易家扬合作了专辑的标题主打《一颗滚石》。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 为青春战斗过了吧，我的摇滚 hold 住了吗？那名叫岁月的苦茶，不好喝依然吞下它。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荷叶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也有时候辣，划破石头留的伤疤，不好看，但我谢谢他。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 在滚石最风光的80-90年代，赵传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听到了易家扬作词，赵传作曲演唱的《一颗滚石》，一周音乐大事记。 下面时间点6月21号，这一天呢，我来选听的是2002年刘若英的一张专辑，叫做 Love and the City， 当时是在 Virgin 啊，哦，对不起，是在滚石的最后一张专辑啊。随后呢，他去了 Virgin 啊。我们来听一下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奶茶的一首代表作，《一辈子的孤单》。如果你会唱，接下来就是卡拉 OK 时间。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 想你的心情，

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些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 1999年6月22号，王力宏专辑同名主打《不可能错过你》。在经历了著名音乐人李寿全师傅领进门之后呢，王力宏在音乐上也是不断的变化。在这张《不可能错过你》的时期呢，他已经褪去了偶像歌手的单一性，而在创作、演唱、制作方面进步斐然。除了这首同名主打歌，还有像《流泪手心》《Julia》等等这些大热歌曲，都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各位好，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小时是一周音乐大事记啊。在2009年6月22号 SHE 推出了新歌加精选集《爱的地图》，这是 SHE 的第一张数位专辑。在文案当中呢，很显著的位置上写到中国移动数字首发，好吧，大概9年前呢，数字发行还是蛮新鲜的方式，传统专辑用彩铃、数字卡片的方式与网络互联啊，而如今流行音乐市场已经全面数字化了。我们来听这张专辑的新歌主打歌《可爱万岁》SHE。 如果可爱也有专柜， 原来他们还不会攻击情感，也还没破解如何死去活来，不过大脑所产生的悲哀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冒失自家的气候需要多难，这里竟然还会有四季变换，但所谓雪花比记载更好看。我一定要尽快掉下明白，这落后星球美丽何在，早该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哎呀哎，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还会迷恋平凡，难道生命没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也许非常脆弱，却又比通透铁壁多点温暖，莫非生命就需要很短暂才能明白时间多实在。地球上看我心像一粒尘埃，若人类发现该多兴奋崇拜，我们派来的却不肯再回来， 蓝小邪作词 ，Jerry C 作曲，林宥嘉的《思凡》收录在2012年6月22号发表林宥嘉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大小说家》，比生活更精彩，用音乐讲故事，这也是《大小说家》的名字的来源。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2006年6月23号发表潘玮柏的《反转地球》，有着 ABC 属性的潘玮柏在歌坛也是有着潮流态度的 icon。 那么这张12年前的专辑在当年也是潮味十足，我们来听这首同名主打《反转地球》。我有我 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反转地球，现在不适合啰嗦，试着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现在不适合闪躲，承认自己看我怎么反转地球， 这个双眼看穿地球赤裸的一片天空，我张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有没有感到心情放松，有没有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谁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心不能啰嗦，看着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此起彼落，跟着我走，跟着我做，跟我点头，摆动双手，世界的一切的转动连接到我的音乐，就跟着我的脚步在手。 So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你想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So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So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So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 ，Come on！ 让我看到你双手

这是汪峰的北京北京，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的中歌榜。周杰伦距离目前最近的一张专辑是在两年前发表，2016年6月24号推出的周杰伦的睡前故事。从专辑名字来看，很贴合他做了爸爸之后的心情转变，而在音乐方面，这也是周杰伦出道以来的第一张缺席中国风的唱片。我们来听当时第一轮亮相主打歌周杰伦和阿妹张惠妹的不该。 假装我们还在一块，我真的演不出来，还是不习惯你不在，这身份转变太快。 新时代的三好车型吗？ 什么？ 上汽大众帕萨特，配置好，性能好，性价比好。想换车就到上汽大众买帕萨特，购车尽享三成超低首付，两年零利率，更有行车记录仪等万元礼包福利。

歌三号蔡依林，我对我。 百合开会她始终执着，她晚在认真的晚了。 金歌四号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 我站在这里对过去做一个深呼吸。 金歌五号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没去争闹翻，用词挑战要宽又敢。 金歌六号吴亦凡，天地。 有些人说我有罪耶，多个在道路上飞耶，他们想看我下坠。 金歌七号梁咏琪，恋爱预告。 爱情上行长边带送。 金歌八号曹芳，被拥抱的荒岛。 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把云埋掉。 金歌九号旅行团乐队，情书。 像是仰望天空，被你心事唱进歌中。 金歌十号沃西子诗，月光白得很。 月亮在深夜照出了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嗨，这里是麒麟在北京啊，给大家带来的问候啊，欢迎准时收听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 Top 40有十首新歌来了，一号呢是韩红最新的派台打榜歌曲，叫《飞行时刻》。目前呢，他有一首歌呢在 Top 40排的第11位，是很热血的《忠于自我》。那这首《飞行时刻》呢，同样也是一首流行摇滚风格的歌曲哈。欢迎韩红，新歌一号啊。 人生越多，时针不停在转动。从昨天经过，阻隔指着将规则牢笼挣脱。此刻，计算落空，再去落入地那一刻，清醒的准则，得过且过，还是暂时内心的烟火。自由召唤。时针不停在转动，从昨天经过，阻隔着这将规则牢笼挣脱。此刻，就算落空，在坠落谷底那一刻，清晰的准则，得过且过，还是暂时内心的。 You say 刚刚听到新闻，一号是韩红的飞行时刻，二号呢是李卓雄作词，张亚东作曲，孟蔚的天一半地一半啊。总结他人生上半场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他邀请过往曾经合作过的一些重要的音乐人，包括从滚石时期合作的李宗盛、伍佰、姚谦，索尼时代合作的李思松等等啊。近年来与孟蔚并肩作战的制作人荒井十一，而张亚东呢是从回味合作啊、第二次联手宝贝啊，让孟蔚呢拿到了2010年中歌榜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奖。李卓雄更是从孟蔚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合作到现在啊，能与这么多才子有过合作，孟蔚的上半场可谓是 perfect 完美啊。好，新歌三号是今年有发片计划的 Jolene， 不过呢不是她专辑的新歌，是一首广告歌。出道19年的蔡依林如今依然坚持骑士精神，不断的挑战自我，对于新专辑他曾经说完全不一样。我们来听这首歌，我对我 Jolene 新歌三号。 该写纸条的性格却不肯当众言和，似乎满意所谓合格，对每个我攻无不克，参赛者越来越多，天地却只有一个，号角一声头也不回，我眼中只瞄准我。如果拿下上个我早早传说天外的我，其实精神不超越等于坠落，想得我是这样分听话想过，我是胆大人太多，我只在乎一个对手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倔强的结果。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怕完才认真的完了，十年之后，疾风着地球，进化到极致。 是性格，没事就自我挑拨，高挂四带空中玩耍，遇上个枪从不退缩，城内的怪物越多，我目标越是清澈，其实神仙团长之风也在这招从不寂寞， 拿下上个我早早宝座， 替我装一波， 其实精神不向上等于坠落，让我吞下上个我，全部曾经 计划下过， 虎视眈眈人太多，本人只有一个对手。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渴望着无尽战斗，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骄傲的杰作。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他们在认真的玩了，十年之后起风之地上完美到多可怕，我都想更新过。 发现了新的自己，今天已成型，被爱恨打扰过的心淡出变透明，因为我已经看清楚昨天 2018年专辑第二波主打歌曲遇见明天的你，由姚谦作词，金大洲米娅作曲。黄绮珊呢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像黑人歌手那样的歌唱，所以呢小霞专辑之后她的作品呢都是霸气外露，力量感十足，还有很浓的摇滚嗓子。 好，新歌五号呢是薛之谦的《肆无忌惮》，由张艺豪作曲，薛之谦作词哈。这个歌词里面有一句很扎心，叫“最后的离散，请用词温暖”。薛之谦的词写得很厉害。 角色精湛，主题略荒诞。是让人不安，野心惨淡，却无比期待你的光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用词刁钻，要管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填满，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不着喜欢自愈的快感。 中国榜 Top 40排了第五号的歌曲，薛之谦的《肆无忌惮》。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稍后可以为他们多多的投票哈。那新歌六号呢，这是吴亦凡，他新专辑的首支中文单曲，由吴亦凡本人作词作曲，签约了环球音乐，成为环球拓展计划首位签约华人唱作人之后，吴亦凡的第一首单曲是全球发表的英文单曲 Let That， 在本周依然取得不错的成绩。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延续了他对 Autotune 的偏爱，天地呀、啊。 每个夜晚在我座驾里，不知道飞驰了多少公里，路口太多寻找目的地，太多的喧嚣只想要屏蔽，在乎太 多事情困扰太多，但从不逃避。你说你要抬起头，路到尽头总会遇到下个路口，不到最后不敢轻易放手，我朝思前行，打破所有格局。有些人说我有罪，不可在道路上飞，他们想看我下坠，不知道我会流泪，下一个降落地有时晴天霹雳，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陪我走陪我闯千里，我从不强求我的命运。遵从那规矩，世界与我远离，有些事放心底，但是不会停止继续孤单前行，伤痛不在意，面对攻击我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无奈的我走一步户口，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萧敬腾，全是爱。 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 第十九位，那英，夜光。第十八位，曹芳，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第十七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第十六位，许嵩，老古董。 老古董，你也曾受万人拥戴追捧。 第十五位，张杰， Pretty White Lies。 第十四位，周深，无关。 装作与爱你无关。 第十三位，吴亦凡， Like That。 第十二位，李荣浩，成长之重量。 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 第十一位，韩红，忠于自我。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Night ignore the voice screaming out inside my brain. Maybe I think too much. Maybe I self-destruct. I could be the one to blame. Still tell me how I lost my touch. Is it fading, girl? Tired of waiting, girl, on you. Maybe have you given up? Where are you hiding, girl? Sick of trying, girl, for you.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thinking you're gonna leave. So if there's doubt of me, out of my misery.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you're not telling me. Are you falling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 When you go out every night, are you thinking of me? Just tell me now, put me out of my misery. Just show me something that I can believe. Have you fallen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 You're pretty when lies just sound like excuses. You're pretty when lies are leading me on. That look in your eyes is making me lose it. Are you falling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thinking you're gonna leave. So if there's doubt, put me out of my misery.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you're not telling me. Are you falling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 When you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暴出没请注意，捷豹 XE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与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820-8955。 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166元全家无限用，存费还送劲爆大礼。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继续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影响，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5度左右，部分地区可达36到37度，天气炎热，市气象台下午4点40分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剧方面，电视剧《扶摇》昨天开始在浙江卫视开播。扶摇改编自天下归元的小说《扶摇皇后》，是一部标准的大女主剧。故事讲述了出身底层的平凡少女扶摇，为了解救同伴踏上五洲历险的征途。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昨天在东方卫视开播。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互联网20年的发展变迁，每个个体的命运也伴随着时代的浪潮经历了诸多风雨，而跌宕起伏的生活并没有磨灭他们对于梦想的追求和热爱。这部剧由滕华涛监制，改编自同名小说，故事以作者和他妻子的爱情经历为原型。 日前，电视剧版《七月与安生》首度曝光剧照，陈都灵饰演的七月和沈月饰演的安生亮相。作为国内青春文学的代表人物，庆山从1998年十月开始在网络上写作和发表作品。《七月与安生》是他最受欢迎的小说作品之一。周冬雨、马思纯主演的电影版《七月与安生》上映后，也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据了解，电视剧版《七月与安生》的故事不再局限于纯美的校园生活，而是把创作角度转向更为复杂和纠结的都市职场生活当中。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爱得更九点》，晚十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韩红，飞行时刻。新歌二号，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新歌三号，蔡依林，我对我。新歌四号，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新歌五号，薛之谦，肆无忌惮。 用词刁钻，要宽手感。 新歌六号，吴亦凡，天地。 有些人说我有罪耶，我可在道路上飞耶，他们想看我下坠。 新歌七号，梁咏琪，恋爱预告。 爱情上行唱遍低俗。 新歌八号，曹芳，被拥抱的荒岛。 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被厄运埋掉。 新歌九号，旅行团乐队，情书。 像是仰望天空，被你心事唱进歌中。 新歌十号，莫西子诗，月光白得很。 月亮在深夜照出了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欢迎回来，继续来听听本周推荐的新歌。2018年的是陈百强诞生60周年，如果他活着今年满60岁哈，环球唱片推出一个特别的企划，叫环球高歌陈百强，一众歌手将陈百强经典作品进行重新演绎啊。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林子祥啊翻唱的有了你，卢冠廷的突破，关淑怡，好久好久不见的关淑怡，涟漪哈，那么谭咏麟的今宵多珍重，以及叶倩文、林子祥的疾风，大家非常喜欢的偏偏喜欢你，由陈慧娴来演绎。这些作品我择日会在中国榜上面给大家播放一下。我们来听新歌七号，是梁咏琪翻唱的恋爱预告。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 原曲是收录在1985年《深爱着你》这张专辑里，也是陈百强自己作曲的一首歌。这种旋律让我回到了美丽的80年代。我们听到的是梁咏琪所翻唱陈百强，也致敬陈百强的一首歌曲，叫做《恋爱预告》啊。陈百强是1993年去世的哈，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因为80年代在香港歌坛最辉煌的香港歌坛，当时他和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啊，是80年代香港歌坛最辉煌的四大歌手。好，接下来新歌八号是一首原创的新歌，啊，真的是大隐隐于市的一个姿态啊，闲云野鹤般的一种生活的状态，让很多人非常的羡慕。他就是曹芳，曹芳最新的一首单曲叫《被拥抱的荒岛》，带着一种回望，一种审视，拥抱过往的挫折和麻烦，以更从容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来听一下八号新歌。 任风和尚喷涌，我在等舞台上就要沸腾的汤，有人被迫迁徙，夜里相拥着哭泣，时代会莫名的喊出个巨响，而我在想着人生中每条河的去向，总是远的。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一醒来崩掉，在此刻还是会做个美味的蛋糕，让我睡得安心的恰好就是能被我拥抱的荒岛，总是暖的。 口，琥珀色的瞳孔，手指间的温柔，让梦境回个头，一点点的拼凑，有你在的尽头。家远走，寻找你的行踪，面对海浪大声嘶吼，翻开想念汇成一条河流。我像你是仰望天空，为你写诗唱进歌中，等你回来世界也许上秋， 是旅行团乐队，这首新歌叫做情书。嗯，这个这两天我们这个中学毕业30年的聚会，大家还在那聊当年写的情书，那年写的情书，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可能不太能够体会到那时候见字如面，然后等待每一封信来的时候的那种期待，还有小鹿乱撞吧。嗯，情书还好，我们那时候这个一字一句的这个认认真真的写过啊，大概最长比如说写10几页纸，多么美好的年代啊。好，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最后一首推荐的新歌，来自莫西子诗的月光白得很啊。莫西子诗，四川彝族的民谣诗人啊，他的成名曲叫《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啊，非常的极致啊，很虐心。6月12号，他推出最新的专辑《月光白得很》，那么这个就是他的标题曲，有一种自由舒展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面对灵魂的一首歌，通过音乐描写心中那片纯洁的净土吧。我是麒麟， 在北京再次谢谢你来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推荐了本周前来打榜 Top 40的十首新歌，明天见。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